柔的奇迹，虽然从来我都不期待奇迹，直到遇见了你，而我还在学习拥抱。 我觉得也是一种爱情的体现啊。 对对对，这肯定是的。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说，哎，那个他爸爸出去应酬，每次喝醉回来啊，都会问他妈妈爱不爱我呀，你到底爱不爱我呀。 嗯， 有的时候这个妈妈就嫌他回来晚，就说不爱。然后后来这个网友的爸爸就说，四十好几的人了，就像小孩一样坐在地上就哭了。然后这个网友的妈妈就会过去拍拍他的背啊，然后这个爸爸马上就扑到怀里撒娇啊，这个爸爸真的是小公主啊。 嗯，是这样的，我讲一个我爸和我妈的故事吧。 嗯， 我爸这个外出喝酒应酬，喝完以后呢，回来以后呢，就跟我妈吵架。吵完架以后呢，我妈就不理我爸了。 嗯， 我爸呢就夺门而出啊，就肯定喝完酒了，这个自己管不住自己了，就夺门而出。这个时候呢，我妈呢一开始呢还这个叫 不管 啊，在家里看电视。 你愿意走你走啊， 对 是吧？ 啊，后来隔了大概十分钟，我妈就把我叫醒说，你去看看你爸啊，别让你爸这个晚上喝了酒出去以后，对吧，在自己一个人遇到什么危险。 嗯， 后来呢我也赌气，我说我不管，我要玩游戏在家。我妈就披上大衣就去找我爸了。 嗯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两口子拌嘴啊，未尝不是一种爱情的象征。 哎，就是， 嗯，没事多拌拌嘴，其实也是爱情的润滑， 增进感情啊， 对，爱情的润滑剂啊。 嗯， 好了，我这个欢迎大家和我们接着进行互动吧。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相信爱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 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继续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先来关心电影方面的消息啊。说台湾的金马奖昨天宣布，巩俐将出任本届的评审团主席。 嗯，昨天啊，据了解，巩俐呢是在导演李安的邀请下同意担任主席的。巩俐表示啊，感谢李安导演的邀请和信任，表示要把一生都奉献给电影，为电影服务啊，是他一生的责任和追求。 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巩俐凭借电影《归来》角逐最佳女主角失败后，曾经吐槽金马奖不专业，还说过以后再也不参加金马奖的评选 啊。这次确实人家没有参加评选 啊， 成了主席是吧？这评审团主席。 对啊。 另外，其实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呢，在今年的11月17号举行。目前哈，作品还在报名的阶段。 嗯，大家期待一下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一个令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 嗯， 那就是暑假来了。 嗯， 整容行业开始迎来了学生潮。 哇，学生都要去整容啊？ 对，据一些整容平台负责人介绍，暑期高峰的时候，用户中的中学生小不是、 啊、小 中学生大学生的比例超过了50%。 嗯， 而从全年来看啊，学生用户带来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50%。 哇，这有点高啊。 嗯， 其实这由于社会阅历比较浅，经济能力也比较有限，学生受网红明星影响去做这种不切合实际的这种整容现象其实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哈、啊、还有借贷整容的。 哦、啊、是吗？ 对对对，还有 借贷整容，就是贷款整容。 对，而且还有效仿整容，比如说这个宿舍，你看这小丽去整容了，哎，我也去整一个吧。 嗯啊、 然后宿舍四个人全整容了，这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啊、 比如啊，有的学生受到这个网红还有二次元影响去整容的，就我要整成这个芭比娃娃，是吧？ 嗯、 有这样的情况。还有的哈、啊，是为了整容去背负了很多的债务，而且啊，就还不了了，才告诉父母啊，我整容了，我而且我还贷了款、 嗯， 这非常的不应该啊。 给大家提个醒吧，因为目前北京大约有500家医疗整形机构，但是啊，像非正规的医疗整形机构呢，甚至比这500家要多3倍。就是说，现在在北京存在着 1500多家， 对，加起来有2000家的医疗整形机构，但是这里面有1500家是非正规的啊。在一些医生接诊的整容者中啊，60%到70%是手术失败以后前来返修的。 哇，这个数字还真是有点高了，60%到70%是手术失败来返修。 嗯， 这个很恐怖了，我觉得。 对，就是说这个整完一次以后 回头还得再整一次， 对，失败了。所以这个专家建议啊，整容还是要慎重的。被骗钱你可以挣回来，但是身体出现了问题就会影响一生的。另外啊，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如果你的确有需求呢，你要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美机构和平台去做这个手术，否则真的是后患无穷。 没错，给大家举一个鲜活的例子吧。我有一个朋友，他这个就第一次去整容，他去垫鼻子，结果呢鼻梁确实垫高了，但是其中有鼻梁的某一个地方有个坑陷进去了， 塌回去了， 塌回去了，但其他的地方还都是挺高挺的啊。然后那意思就是把那个坑给填一下，结果怎么填都填不上了，因为他那个这个鼻梁是一块骨头， 对， 他那个中间那一个陷下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是碎掉了， 碎掉了，哇，他做的这个肿怎么会还会有这样大的影响？ 对，然后他就怎么填反正都填不好，而且一方面是怎么填都填不好，另外一方面填上也不整齐 啊，不是平的， 不是平的，就是很难给他这个是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很自然的这样的这个 过渡，是吧， 过渡下来。所以说再找这个整形机构，这个整形机构就说，哎呀，你签字了呀，你上面有这个规避责任啊，我们就是按照你的感觉去做的呀，而且其实有个坑就怎么样啊，有个坑是显得会更自然，别人就不会认为你是整的了。 哎呀，其实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你在签这些协议的时候也一定千万要看好有什么样的问题。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是这个，不是曾经有一个朋友，是有一个朋友曾经想做那个下颌矫正术，就是他的牙齿不咬合，他想把他那个下边的牙往里面推一下，然后让上牙下牙咬合起来，他其实确实是有这样的需求的，是一个小小的缺陷吧，但是他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医生给他看协议的时候，上面写了有3%的死亡率，问他你签不签，你签了我再给你做， 哇， 然后他当时就没有签，后来也没有做这个手术。 是的，大家一定要看好，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些合同，你签和不签就是不一样。 对， 而且要积极的争取， 对， 就是把风险降到最低。 对，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整形一定要慎重。如果你真的没有很大的缺陷的话，我觉得父母给的才是最好的。 是的，而且据我了解啊，其实即使你去了正规的医疗机构，其实整形也是有风险的， 它也是有失败的那个比例的。 对。而且做手术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危险情况， 对， 所以大家遇到这个爱美人士啊，尽量的，我觉得还是不要动刀子啊，动了刀子呢，大家一定要规避好风险。 而且说一句实话，我觉得过两年以后啊，咱们整个这个社会又会流行起来那个自然美。 是的， 那网红脸它不流行了，所以啊，一定要考虑好 啊。是的啊，尤其是这个中学生啊，即将迈入大学校门的时候，渴望说有一个非常好的形象。我当年也是。 所以你去整了是吗？ 我没有。我当年也是觉得，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形象去大学里。我相信现在的学生们应该这样的情绪会更多。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啊，把风险控制到最低。好了，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再来关心综艺方面的消息，来说说综艺节目《中餐厅》第二季将在本周五开播。本期节目中，赵薇即将与五阿哥苏有朋再聚首，共同经营一家餐厅。其他的嘉宾包括舒淇、王俊凯、白举纲，这五个人呢远赴浪漫的法国科尔玛小镇，开启全新的餐厅经营之旅。 哇，很期待啊。其实在那个第一集当中啊，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赵薇店长，他做了这个回锅肉啊、糖醋排骨啊，看起来是色香味俱全啊。还有和老朋友黄晓明啊互相的这个调侃啊，而且亲自去刷脸啊，去借锅啊、借车啊，其实都是比较有意思的桥段啊。而且啊，他跟一些老朋友擦出了一些火花，还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在第二季呢，赵薇将迎来他的老朋友啊苏有朋加盟了，这是老朋友吗？这是那个老 CP。 对，感觉这又要上演一次《还珠格格》了。不知道这次小燕子要闹成什么样子。 小燕子厨艺有长进啊。 是的啊，好吧，在这次的《中餐厅》第二季的节目中，大家会品尝到很多这个很好吃的这个由赵薇亲自下厨的东西，而且据了解啊。 学霸苏有朋将给自己的厨艺课程递交作品，不知道学霸苏有朋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好吃的东西。 哎，还是很期待的呀。嗯， 好了，给大家提醒一下吧，中餐厅第二季将在本周五晚上的24点在芒果 TV 首播，大家可以去一探究竟了。 嗯，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时尚观察员连线的环节，我们马上来连线远在广西电视台实习的卞欣怡同学，看看在广西电视台又遇到了哪些好玩开心的事儿。 好，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欣怡，欣怡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能听到，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你们现在是在这是在哪儿啊？ 我现在还在我们学校那个安排实习住的那个酒店里面。 嗯，然后呢，最近的实习怎么样？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呀，好呀。嗯，然后最近呢是在广西电视台实习，这呢是一个学校安排的暑期的实践。我们学校这个播音专业大概有十几个同学在这里，被分在不同的节目组。那么我所在的这个节目组呢叫超级点子王，这个节目啊主要是会告诉大家一些生活上的小窍门，比如说怎么清理你的冰箱，怎么清理你们家的灶具，还有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做菜。现在的一个体会就是在这里实习之后呢，我的厨艺可能就会有所提高了。然后呢这个节目组啊它往往需要的是一些比较活泼的主持人，可能相对我们之前在学校练习的那些稿件呢，这里的很多稿件需要你表现的比较夸张。比如说一个东西好吃的话，他们就会说哇这个东西好好吃啊，就比较夸张一点。另外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是有一个在法制节目组，他曾经有一次早上5点钟就起床，然后呢是参与报道一个抓捕大型传销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案件。他回来之后就跟我们形容说比较惊险刺激，包括这也是我们之前都没有接触到的，同时呢对警察这一职业也有了更多的敬畏之心。说完了实习，然后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广西这边有哪些特色的好吃的吧。在南宁的话，市中心有一个叫中山路的夜市，那里呢不仅仅有很多的游客去，然后也有很多的本地人。最多的是有各种海鲜，比如说扇贝啊、生蚝，还有炸的皮皮虾。其中有一家名叫六叔烤鱼的，听说这个央视是曾经过来拍摄报道过2次，所以非常的火爆，几乎每天都要下午4点排队你才能够吃到。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想哪一天去吃看。最后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盛产的这个芒果。我们之前吃的芒果可能就每次买的时候就觉得就买芒果就好了，但是这里的芒果分为很多很多种其中最好吃的叫做桂七，然后我现在手里也拿了一个桂七。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然后它的肉质非常的绵密，是最受广西人欢迎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来广西玩的话也可以去买这样的水果来尝试一下。 好的，感谢欣怡在广西给我们带来的连线啊，也希望你的实习一切顺利，好吗？ 好好，拜拜。 再见。实习确实是一种幸福的事儿。 没错，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节目类型，还有不同的朋友，不同的城市，我觉得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事儿吧。 曼宁有实习过的地方吗？ 我当然有了，我那个时候在杭州实习过。 哇，你这地方太漂亮了。 对，我在杭州实习，那个时候是冬天。然后觉得哇这个地方好湿润啊，怎么皮肤变这么好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实习的我，当然那时候也做的是广播节目，做的是一个汽车类的广播节目，那个时候确实也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而且其实我觉得每到一个地方实习你都要经历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对， 而且当地的媒体也会有不同的 状态和感觉都能让你体会到。嗯， 所以多体验一下是一种好事了， 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啊。好了，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当然，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我们的活力酒吧的房间和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经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城市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展示桌上刺眼的阳光，习惯伸手就挡。我想我守在大雨下，剩最后微弱的我啊，看不见过往的心理上是否太倔强。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善良。我们在霓虹灯下成长，当月亮曾都一样，生来天真勇敢，颠覆梦想却随着时光慢慢变得抽象。白鸽困在摩天的大厦，长出了妖精的尾巴，为什么世界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 有话说。 嗯，看看有哪些奇葩青年给我们发来消息了。 嗯， 我们看到奇葩青年刘刘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北京啊最近连着下了2天2夜的雨，这雨呢到底有多大呢？大到网友们纷纷向电影电视剧里的角色们救助了。 嗯，就比如说啊，这有网友就说了，陆振华你就把钱给依萍吧，楚雨荨你就别跟慕容云海分手了，宝拉要还是听妈妈的话吧，不要去旅行吧。还有罗子君说，贺涵叫你别出差你就别去了吧。还有这个沈佳宜，你就别骂柯景腾是大笨蛋了。还有殷师娘，你快别打哪吒了。 嗯， 应该是在这些桥段当中当时都下雨了吧。 是的啊，如果您知道这些梗都出自哪些影视剧，绝对是一枚合格的剧迷了。 嗯， 网友们也神评论说，萧敬腾表示我过气儿了吗？ 啊，是啊，这萧敬腾一直被称为雨神啊，这次北京大雨好像萧敬腾真没来吧？ 真没来啊、 哦！那一定是陆振华的气场太大，是吧？ 是啊， 这最近反正很多明星只要一出场什么事儿都能发生，张学友还被、张学友演唱会已经 有八个人了， 已经有 八个逃犯被抓了， 犯罪嫌疑人落网了，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在这些影视剧中哈、寻求一些安慰还挺好的。你看这个陆振华今天答应你了吧，今天北京的雨停了、 是的啊，别我跟你说，兴许先咱们在播完节目以后有可能 又下起来是吗？ 好了，我们再来说说网友小鱼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消息说，四川广元人张鱼去年曾经直播让年幼的儿子走钢丝喝啤酒，被人称作狠爸。 啊，是最近啊，这个爸爸表示要带10岁的女儿和7岁的儿子去骑行穷游。他说啊，准备了1个月的时间骑到北京去，从四川广元骑到北京哈。目前呢，3个人已经达到了陕西的汉水了。他觉得啊，农村孩子就应该在生活中去体验和成长。那么很多这个网友就质疑这位狼爸，说他怎么让对孩子这么狠呢？这个爸爸就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你看啊，让自己的孩子边走钢丝边喝啤酒， 这关键是我想问一下，这小孩能喝啤酒吗？ 是啊、完事带着自己10岁的女儿和7岁的儿子边骑自行车边穷游。不是，我现在就特纳闷，就是他带着自己的孩子这个去穷游骑着自行车的话，10岁的孩子和7岁的孩子他俩会骑自行车吗？不会骑那种三轮的儿童车吧？ 那应该不会吧？就说一个很厉害的哈， 然后你看， 我5岁就会骑那种只有2个轮子的车了，所以7岁他应该可以， 是吗？ 但是我觉得不太安全。 对啊，10岁的我估计也可以了。7岁的问题是他怎么骑呢？而且问题是他从四川广元骑到陕西汉水。 对，现在已经骑到汉水了，还要骑到北京来。 这个等他来到北京，欢迎他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对对对，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是的啊，这样的教育方式值得提倡吗？大家也可以和我们发来消息进行互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匆匆发来消息说啊，在河南的卢氏县啊，有高三毕业的学生小赵，他家里啊很困难，为了凑够7000块钱的学费呢，在景区卖冰棍需要卖7000多根。 好家伙！很多网友得知以后啊，纷纷为小赵来捐款，目前已经捐了3000块了，景区的员工也为他捐了1700多块。小赵表示很感谢热心人士，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再捐了，因为这份爱心啊让他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来争取学费。 那不如我们就多买几根冰棍啊，也可以 啊。7000块钱的学费，说实话在一个暑假卖冰棍其实挺困难的。 对，而且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啊？ 对啊， 比如说 打工啊， 做家教啊， 做家教啊。高三的毕业生是吧？语文数学应该都挺溜的。 这时候就是你知识储备的巅峰，真的。 我们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们这是乱出主意了。也希望小赵上了大学以后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自己美好的4年吧。我们再来说说，为了在车里多塞几个人啊，大家都见过什么样的奇葩的塞人的方法呢？在车里面， 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个面包车吧，它应该是9个人坐的，它里面塞了大概有20多个人。 就是 前后摞起来的那样。 对，那个拍摄视频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对对对，你也看 过， 就是不停的在下来、 特别有意思啊。我们来看看网友维森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前几天在江西的寻乌，一个小型的普通客车被交警查到了，司机说车上只载了7个人，但是呢有点鬼鬼祟祟的眼神 啊，所以这个民警啊就发现了其中，哎，不对劲儿啊，然后他就透过车窗啊，发现后备箱里面他躺着一个人，却露出了4条腿。打开后备箱啊，发现这里面躺了2个小男孩，而且啊，一个蛇皮袋竟然还压在小男孩的身上。最后啊，这个司机是被扣掉了3分，并且罚款100元。 我觉得扣掉3分都够呛， 少了是吧？ 对，直接就应该把人扣掉啊， 把司机扣掉。 对，我感觉这有点像绑架。你说把人塞到后备箱里，还有蛇皮袋。这有点太过分了，而且还是2个小男孩。 关键是你把这个袋子压在这孩子身上，这孩子可能健康会出问题吧。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模仿这样的错误的示范啊，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在开车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千万不要超载。 没错。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能 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被分开？是否我们总是……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在你心目中你相信爱情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 哎，我们看到有一个网友朋友说啊，说外婆去世的第二天啊，大人们都在楼下忙着去搭那个灵堂。 嗯， 他从楼上啊找到了外公，外公一个人坐在藤椅上发呆。 嗯， 看到他来了就强挤出笑脸说，哎呀怎么办啊，以后咱家订的牛奶也没有人喝了。 嗯， 哇，其实我觉得这个感动就在细小之处。 是的啊， 他不会说我真的很想你外婆，真的很难过，嗯，说我们家订的牛奶没有人喝了。 嗯，网友梦想天下说，我妈去年得了肿瘤，检测肿瘤属性的那短短几天，我爸瞬间白了头发，一夜白头是真的。结果出来的那天我们都吃了定心丸，然后我爸默默地去了卫生间，在外面我听到了他的抽泣声。 嗯， 好久他大概流光了他这一辈子的眼泪 啊。嗯，我觉得真的是没事就好啊，但是从这个事情也看出来，嗯，爸爸真的是很爱妈妈的。 嗯， 还有网友朋友啊，他说外婆眼睛看不到东西啊，外公天天给他端饭菜，每次还说吃吧吃吧，就你最麻烦了。但是啊，外婆每次都是笑着。后来外婆过世了，葬礼上啊，外公的手啊一直走来走去，而且不说话，别人叫他他就缓慢的反应过来，答应一声，然后朝着人家笑。后来听舅舅说啊，有一次半夜下楼的时候，发现外公在外婆的房间里在偷偷的哭。当时啊，这个网友朋友啊，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嗯，所以其实无论年纪的大小，爱情在每一个年龄段都会发生，嗯，而且都会有很多美好的瞬间值得我们回忆。 嗯，而且大家不论你是什么年龄，都还是很向往这一段感情的。 嗯，年轻人的感情可能比较的冲动，但是老年人的感情可能是比较长久。 嗯，所以我看到大家这个互动的话题里面，很多人都是说自己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的。嗯，还有另外一位网友朋友啊，他说这个奶奶爷爷呢是彼此的初恋，现在已经90多岁了，爷爷刚去世，奶奶还像小姑娘一样每天说要等爷爷回家。 嗯，多少爱可以崇拜，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世界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41分，欢迎大家继续陪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啊，在路上啊， 我们互相陪伴。 对，如果大家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这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当然了，如果大家在有网络的情况下，可以点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说一件让你相信爱情的故事。 嗯，好吧，我们就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我们来说说网友一朵一果发来消息说了一件相信爱情的事儿。 哎，说啊，在这个有一对情侣啊，在山西计划用徒步的方式来穷游全国。 那么 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男生拉着小车，女生跟在后面啊，这小推车里面什么都有啊，相当于啊装着一个家。到了晚上呢，他们就在路边找凉亭之类的地方扎营。对这对情侣就表示啊，说他们已经徒步了5个月了，已经走了4000多公里，他俩计划啊用1年的时间来走遍全国。 嗯，网友也有评论啊，说 说，我也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后来工地太忙就没去。 其实很多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各种琐事啊哈，就没有各种的时间去计划自己的旅行了。很多人的理想都是我要环游世界，但后来发现只能在梦里环游世界。 是的，所以哎呀，有的时候遇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另一半的话，未尝不和他陪伴着走上一段，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 也很难忘啊。说不定在这个里面，你就发现，哇，他是真的爱你的。 是的，五个月走4000公里，回来还没吵架，没分手，都是真爱。好了，我们再来说说网友阿离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在山东的寿光潍坊科技学院采购了500斤的西瓜，免费发放给假期考研和留校的学生，为了防暑降温。 嗯，这也为了让大家吃得开心啊，学校还组织了吃瓜大赛啊。有男生说啊，比赛的时候啊，吃了接近一个大西瓜都快撑吐了。 嗯， 在上学的时候，你们学校发生过什么样的降温福利吗？ 哎，我有发过冰棍儿。 发过冰棍儿啊？ 对，然后这个 学校的师生， 对，我不知道曼宁那个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叫做大班控，就是有20分钟的课间时间。 啊，有。 对，就是平常的课与课之间都是10分钟，只有这个课程中间的时候是20分钟，基本上都要做课间操 啊。 但是一旦这个温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不去做课间操了，就在教室里，然后呢老师就会发冰棍儿。 哇，我觉得你们这个福利还不错啊。 嗯， 我们那时候怎么没有呢？我们这那么热，40度的高温，怎么不给我们发冰棍儿呢？ 但是你们教室里有没有空调呢？ 有啊， 我们教室没空调。我们那时候教室呢都是挂的房顶的风扇，对、 哦、 所以我跟你说，这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不公平的现象出现。 比如说呢？ 比如说有很多的学生就会找老师要求坐在风扇底下、啊、因为凉快。 好机智啊你这个同学。 对，因为整个教室里也就2个风扇吧， 嗯， 然后呢教室里50-60号的人，对吧？ 嗯， 你说坐在风扇底下的肯定特别凉快、 哦、 嗯， 那倒是有这个道理的。 对，所以冬天的时候呢就有部分同学找老师要求靠着暖气，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就有部分同学找老师要求把座位调到风扇。 哎，我就想问一下，这是同一个同学吗？ 是同一个同学 啊 我觉得她是小公主啊，挺傲娇的。 是的，然后呢我还印象中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就是还有没有记得回忆啊，就是童年的时候，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你在上晚自习的时候会把窗户打开。 对呀、啊。 然后就会有知了声， 对， 还有蚊子， 嗯， 还有苍蝇， 嗯， 这个飞到这个教室里面来。 嗯， 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有，因为要把所有的灯都打开嘛，上晚自习灯要非常的亮，然后把窗户一打开呢就有很多蚊子和苍蝇飞到那个灯管上。 嗯， 然后呢老师就会组织我们去打苍蝇和蚊子。 啊， 课间的时候， 那这么多人， 就你不开窗户也不行，但是呢你开了窗户就会有蚊子。 嗯， 然后大家呢就是蚊子来来回回的飞呢就会影响你的学习，所以说呢一到课间的时候，老师们就会组织大家一起到房顶上或者墙上打蚊子。 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教室里面有那个就是会把那些小虫子都粘到上面的那个、 啊、那你是高科技了、 就会挂很多那个。 对，那你是高科技。我们那时候就是画片儿 啊、 哦，然后比如说分为10组，小组长带队去打蚊子、 哦、 特别有意思。嗯， 也是一个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是的啊，像这位网友阿离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说，在山东寿光发西瓜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嗯， 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是山东人啊，其实山东寿光的西瓜特别好吃 啊。是吗？ 对，是我们山东当地的特产。一提到寿光啊，要不就提到白菜，就是蔬菜，要不就提到西瓜。 哇，那所以说这还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特产呢。 是的、 哦、 啊，这就像在北京发北京烤鸭是一个类型。 哇，那在北京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到这个为了防暑降温发的北京烤鸭呢？ 好了，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奇葩青年有话说，来说说啊，大家接到过超级英雄送来的外卖吗？ 我没有。 我也没有啊、但是网友小霸王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在陕西的西安有一个26岁的美团外卖的配送员叫小雷 啊、 因为夏天太晒了，他怕晒黑，于是就给自己身披了蜘蛛侠的衣服来送外卖。 啊，他不捂得慌吗？我就想问一下小雷同学。 对，他不止捂得慌，我怕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顾客收到这外卖吓一跳， 拦着他不让他走。其实小雷说啊，他穿的这个蜘蛛侠的衣服啊，其实是一个防晒服。 嗯， 虽然捂得严实，但是啊，其实是不会热的。 嗯， 最重要的是能够愉快的赚钱。 嗯，这让我想象一下啊，在长安街上飞驰着一辆小电动车、啊，电动车上坐着一个蜘蛛侠。 蜘蛛侠为什么要用电动车？难道不应该自己飞吗？ 这有可能，这个大家一敲门，一打开门一看，哟，怎么一蜘蛛侠给我送外卖？ 要签名，要合影，是吧？ 对，要签名，要合影啊！尤其是女孩子，可能吓一跳。 嗯， 要是小朋友的话，可能抱着大腿不放。 啊，就哇，我终于见到那个这个电影里面的人物了， 是 吧？是 的啊。哎，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给商家一个提醒啊。有可能比如说到了一些特殊的节日， 我要一钢铁侠套餐， 对，可以让外卖员披上各种衣服， 圣诞老人， 对，圣诞老人， 嗯， 或者说是蜘蛛侠、钢铁侠， 嗯， 再不行就哪吒、 哪吒跑得快啊。送货当然送得快了， 哪吒送货啊，这叫哪吒外卖啊。好了，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在你的心目中有哪一件事情会让你相信爱情？ 我说一件吧，说一件我奶奶和我爷爷的故事。 嗯， 我爷爷是一个喜欢坐着不爱动的人。 哦， 然后我奶奶她喜欢打麻将的一个人。 嗯， 他们俩就爱好不太相同。 嗯， 但是啊，我奶奶就是一般你知道，就是打麻将的时候啊，在这个正在赢钱的时候，他不喜欢下来。 是的， 对。然后但是啊，我奶奶特别神奇，就是每天到就是早这个晚上六点准时，一到六点不玩了，我要回家给我老头子做饭去。 哎呀， 马上就回家做。 好幸福啊。是的啊，我还记得我的姥姥和我的姥爷，当我姥爷去世以后，我姥姥就信了佛。 哦， 对，然后就不吃这个肉了，只吃素。嗯，然后一直是每天都在这个自己的佛堂上去打坐，然后去为啊这个为老爷祈福啊。 嗯，其实这都是比较唯美的爱情故事啊。我看到还有另外一个网友朋友啊，他说这个爷爷4年前去世了， 嗯， 奶奶和爷爷一起生活了一辈子，吵吵闹闹过来了。爷爷奶奶说啊，爷爷比他大3岁，于是在3年后的同一天，奶奶也走了。 哎呀， 哇，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是命中注定，是不是？ 没错啊。 嗯， 我们来说说年轻人的爱情吧。曼宁有哪一次会让你相信爱情了？ 有哪一次相信爱情？ 哪一次都没有。 也不是，我现在还是相信爱情的。但是呢，我给大家讲的是，就是我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 嗯， 就是有的时候吵起架来，我就是会大吼大叫的那种。 不计后果。 不，我会大吼大叫。你知道我嗓门很大的。 是的。 然后有一次，我就在大街上，然后就是跟我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就吵起来。 嗯。 然后呢，然后他就走了。 男朋友居然走了。 对，然后我没有说的话，我很生气，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嗯。 然后他说：“我就知道你还有话要说，我就知道你还想说我， 嗯， 你说吧。”等你说完了我再跟你好好讲道理。就那时候觉得好吧，就突然就气消了。 对，其实这个哄女孩也是一种，对吧，套路哈。 那是一种技能啊。 我觉得其实年轻人的爱情啊，有的时候比较冲动啊，比如说什么我这个为你怎么样赴汤蹈火 再所 不远千里来看你。 对啊，我就曾经遇到过一朋友，一个男性朋友，为了一个女孩在自己背上纹了一个身啊，纹身啊， 是对方的名字是吗？ 对，对方的名字。你看后来分手了 啊。一般情况下好像说这个是不是不太好啊？ 是啊，不太好啊。 嗯， 那你怎么办呢？现在我跟 你 说， 那 你 就只能就找一个女朋友，就跟她名字一样的呗。 现在我听说啊，就是在纹身市场， 嗯， 取消纹身，帮你取消纹身，比纹身要火生意。 哎呦，我觉得这真的是纹身之前啊，跟整形一样，您先考虑好。 对，一定要考虑 一辈子的事儿啊。 嗯，还有很多冲动的。你比如说啊，你看我们导播老师这个一会儿提醒我，一会儿又提醒的。我跟你说，相信爱情的人什么都可以提。还有一些这个相信爱情的，比如说吧，很晚的时候，比如说女孩子想要吃什么或者想要喝什么，她非常这个男朋友非常的热火朝天的，这个。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事儿， 对吧？ 对，是 很晚的时候就过去。 对对对对对， 啊， 是一个是等于是我的老师一辈的，也是长辈吧。 嗯， 他说啊，那个时候他的老婆啊就在怀孕的时候， 嗯， 突然就是一个从来不吃羊肉的人， 啊， 突然说我要吃羊肉。 然后那个时候是半夜十点钟， 嗯， 然后他就马上就跑到这，应该是跑了20几公里去给他买那个最好吃的羊肉回来，嗯，然后就说老婆你吃羊肉吧，那个你这个怀孕这么辛苦是吧，当时这个，嗯，说这个师母啊特别的感动， 嗯嗯， 从此以后就爱上了羊肉。 对，其实我觉得在爱情当中啊，无非有这几个，年轻的爱情当中无非有这几个信号，比如说惊喜，嗯， 惊，对， 嗯，曼宁收到过什么惊喜吗？ 我没有。 没有吗？啊，我倒收到过惊喜，当时是在我在新疆和田援疆的时候， 嗯， 我收到了当时我女朋友的一封信， 哇， 特别的惊喜。 是真的是邮递过去的信吗？ 对，邮递过去的，嗯，然后邮递员给我的时候我说谁能给我写信啊， 还知道你在这儿， 对，这都什么时， 啊， 什么时代了，然后我打开信非常的感动， 嗯， 但是呢他让我去在信中说让我去新疆和田，就是我当时驻扎的那个地方的某一条街道的某一个小饭馆里去 啊， 他说那里会有惊喜， 嗯， 我就想怎么可能，然后我确实就去了，去了我就发现我女朋友在那， 哇， 对， 哇，你的女朋友跑到新疆去看你， 对，所以还是挺感动的， 哇，那真的是，嗯， 对，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靠谱青年 青年说继续说，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啊，本期的靠谱青年和大家来提个醒吧，那就是暑期要到了，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孩子到外地出去玩，嗯， 对， 或者说有很多的大学生趁着暑假的时候 结伴同行， 结伴同行去穷游，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提醒一下一些游客要出去的注意事项吧， 没错， 我们先来说说出行的提示，一定要做好行前的准备，密切关注旅游、外交等有关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了解目的地的天气、卫生、交通和社会治安情况，还有就是理性的选择项目，比如说注意涉水的安全，暑期啊涉水活动很受欢迎，但同时也是事故的高发项目，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购买正规的旅游产品， 嗯， 像前段时间泰国的那件事情是吧， 对对，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密切的关注当地的天气状况，如果遇到大风大浪等等一些极端的恶劣天气呢，或者是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冒险出海或者是下水游泳， 嗯， 而且呢要谨慎的参加漂流、浮潜、皮划艇等等这些涉水的旅游项目， 嗯， 在游玩中啊一定要穿戴好救生衣， 嗯， 而且要听从专业人员的指挥， 嗯， 而且未成年人一定要有家长的陪同， 嗯，此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谨慎的去租车啊， 对， 而且租车一定要去合法有合法合规营业执照的地方进行租车， 嗯， 尤其是骑摩托车，在东南亚会有很多的这个旅行社会推荐你骑摩托车，那个时候一定要戴好头盔， 嗯，而且我最近听到一个新闻说有很多人啊去日本的时候想要选择自驾游，但是呢他在网上就是在什么淘宝啊什么上面就搞了一个这个国际驾照的这个翻译件，嗯，但是呢在日本的时候这个翻译件人家是不认的，所以说你上路的时候人家就按照你无证驾驶来处罚， 嗯， 所以这个处罚我觉得还是有点严重的，大家一定要考虑好，如果你想要在国外去自驾的时候要千万把你的这个证照哈要准备好， 嗯，好了，以上就是靠谱青年的全部内容了， 嗯，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有哪一件事情让你相信爱情， 哎， 我们再来看看网友和我们进行的互动吧， 嗯， 你看网友刘刘说这个外公耳朵不好，家人说话都必须用吼，可唯独外婆以特别平常的语调说话的时候，外公会听得特别清楚。 哇， 嗯， 这个就有点神奇了。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啊，他说我懂事以来哈，一直以为外婆的有一只眼睛看不见是先天的， 嗯， 后来才发现啊，是外婆之所以这个眼睛看不见，是因为当时知道外公意外去世了之后啊，是哭瞎的。 嗯， 所以哈，他就感叹了，说要多爱一个人才会伤心到把眼睛都哭坏了，所以可能真的这是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吧，嗯 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确实受到很多网友和我们进行的互动， 嗯， 可见其实爷爷奶奶父辈的爱情或者爷爷辈的爱情会让大家更有所 触 动， 很有感 触，嗯，网友小流星说爷爷4年前去世的，奶奶和爷爷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吵吵闹闹的过来了，奶奶说爷爷比他大3岁，于是3年后的同一天

血色眼睛还依然射得很光明，说完你有风和雨就伤口已发作的痛觉，已经习惯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你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到网里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啊！这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目前大家所处的这个时段呢，是我们的下半时段啊，也就是青年会客厅的时段。每个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团市委推荐的优秀的共青团员或者共青团干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汽车啊，北汽越野车研究院的副院长王磊。其实听到越野车，大家应该都特别的兴奋。昨天我们发预告的时候，也有很多网友说，哇，是不是可以普及很多越野车方面的知识啊？其实特别想问王磊第一个问题，就是您研究的越野车和开越野车其实还是有区别的，是吗？ 主持人好，您这个问题问的，怎么讲比较有意思啊， 比较有意思啊。 对，其实这个我们是这么认为的，研究越野车的前提呢，是让你本身应该要对车辆要有很深刻的认识， 是的， 或者很直观的认识。 嗯，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更加了解开越野车的这些用户的需求。 嗯啊， 所以这还是有紧密的联系的。 其实越野车的受众有很多。就是你像开越野车的朋友啊，就是我们好像是叫越友还是叫什么，反正有一个称谓称呼他们啊。但是呢，研究越野车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系统的过程吧。 对，它是个专业嘛，是个领域嘛。 是一个领域啊。我听说王磊研究的越野车不仅是可以让普通的我们的老百姓开，听说还研究了一个新型的叫 B80 平台的一个越野车。这个越野车是在香港回归20周年和朱日和阅兵的时候的主席检阅车，是吗？ 是的。 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越野车是什么样的一个越野车呢？ 好，我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讲的 BJ80 这么一款产品。其实这款车呢，我们是一个军民通用的平台产品。那么它的军车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听说过这个勇士牌的这个军用轻型越野车， 是的，特别帅。 对，那么这个军车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勇士改进型的这个新一代的军车。那么当时在2012年、2013年开发的时候呢，我们是真正的贯彻了所谓的军民融合，按照这种以军养民，以军促民，以民养军的这种方式，搞了一个共平台的产品，所以当时是军民两用的这个车型啊，共同开发的，这么一款平台底盘的一个车型。然后去年呢，就确实比较有幸啊，我们承担了这么一项非常光荣和神圣的一个任务，我们想承担这个任务的 前提，或者为什么能选上我们，可能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有非常过硬的一些性能的表现和优秀的质量，在这儿能够承担这些就光荣的任务吧。 如果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这个可能不是特别清楚这个平台的话，我们可以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时候，在我们的香港有一个举行的一个小型的阅兵，是吧？和朱日和我们的当时这个大的阅兵式的时候，我们的习主席啊，军委主席习主席，坐在的这个检阅车上，站在的这个检阅车上，检阅部队的时候的这个车，就是王磊所在的研究院研究的。当时怎么接到这项任务的时候？他们都提了哪些要求，方便透露吗？ 具体要求肯定就不方便说了，但是 还是比较严格的吧，因为毕竟是阅兵车嘛。 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简单的一个过程。其实接到这个任务的时间呢，应该说是比较紧了。其实到这个任务执行也就不到5个月的时间。那么刚才讲到，因为我们前期是开发了一个平台，那么所以说呢， 就是开发了一个就是车架子，是这意思吧？ 对，或者说就是我拥有了多种组合，也可能很多朋友们那个对这种乐高积木比较了解啊。说的俗一点，就是我这个开发呢，其实开发了不是一款车，我开发了能组合成很多种车型的那么一些关键的系统总成所组成的一种平台。所以可以根据需要，比方说有这个阅兵车的这么一个车型的需要，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把这个车呢 组装上。 生产是组装，其实设计开发呢还是在需要一个集成的一个开发工作的。 明白 啊。 其实如果开发一个阅兵车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站在上面，我猜测啊，必须平稳度上必须得平稳，对吧？ 对， 不能有颠簸。 对。 还有就是速度上，我觉得必须得是均匀的， 是 不能有这个大起大落， 是 啊，时快时慢， 是， 我觉得这都是需要技术性吧。 对，这个也是这些车的具体给的指标要求。也是我们在这个车型的设计和生产制造和质量保障的过程中所必须严格控制的这些指标。 5个月，给你5个月的时间让你研制出来。 对， 时间是长还是短？ 很短，因为这个5个月它包括了方案的设计，包括了相关的一些评审工作，包括了整个样车的这个零部件的采购、协调、组织整车的生产制造，质量控制管理和后续的一些安检验收啊，包括物流运输所有的这个环节过程，还包括就是要交给我们的部队让他们去进行相关的演练。所有的工作加到一块儿是这么短的时间。 这其中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遇到的困难有哪些呢？ 不能叫困难吧，因为我们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个研究院的将士们还是非常的兴奋和振奋的，所以不能把它当成困难。但当时我们也提了一个口号啊，叫看着现在可能有点低，叫什么，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什么这么讲？就是我们就是为了要确保万无一失。那么比如说像一开始这种方案的时候就非常的紧，当时基本上就是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循环呢？每天呢白天我们其实是用于和我们的客户，就是我们军方了啊，做一些这个具体的沟通汇报交流，方案的确定。那么实际上晚上回到单位之后还要再加班，再继续修改方案，再继续调整。这个循环一共经历了很长时间，所以基本上我们项目组同志们那段时间就不用回家了。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确实这个项目在当时呢是有这个组织纪律的要求的，实际上就是要保密。那么所以说很多家人和身边的甚至我们跟着项目无关的一些同事们都不知道这群人在忙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压力，有可能家人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有的时候有一些压力释放都无法释放。 对， 就是我们比如说工作上遇到了一些比如说不顺心的事情，想吐槽吐槽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连吐槽的点都没有。 对，他这个不让吐槽。 对，大家闷头去做啊。最终这个我们叫做验收合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这个验收合格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过程，就是它不像说做一个体检哈，很快一会儿就出来了，它是一个分有一个详细的时间计划安排的整个验收过程。 嗯， 那么这个运去的时间也不方便说了，反正我们是按照时间，按照当时既定的时间计划完成了这个相关的任务，是通过了这个验收的。啊， 其实王磊，你在参加工作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7年。 接到这项任务，我觉得在你的这个工作生涯中，应该是一个比较有里程碑或者有意义的任务吧？ 很有意义。 以往的时候的这个检阅车都是其他的公司在做，是吗？ 对，我这儿可以说一下，就是2017年，北京牌的这个 BJ80 能够荣膺这个国家领导人啊，就军委主席的这个乘坐车辆，就检阅车，实际上应该是我们算了一下，是自1966年，毛主席当年在这个天安门广场，来这个接受首都群众的这个就是主席检阅啊，首都群众做了北京212这款北京牌越野车之后，应该是事隔了51年，北汽呢又承担起了这么一项光荣的这个任务。 哇，很荣幸这件事情。 是半个世纪。 对，听得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啊。那可见其实给你们的压力也很大，而且也是信任你们。但是我在想啊，就比如说真正那一天要投入使用的时候，其实挺紧张的吧，要我也得觉得挺紧张。万一那车不，当然这不可能啊，但万一那车停了，或者说这突然遇到点小故障怎么办，是吧？你当时在什么地方？ 这个 我们先说说那个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时候吧。 当时我是在北京。 在北京。 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团队，是现场的保障团队，是在现场。而且他们呢其实就跟着车就一块过去了，在那儿已经这个磨合了一段时间了。对车辆的情况也很了解。然后我们一些主要就是其他一些领导啊同志们啊，因为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研发工作还在做。所以呢都在北京，都在这个北汽的这个研究总院总部，在那儿在现就是当时在工作现场。 应该是在看现场直播。 是在看现场直播，但看现场直播这个环节也比较有意思。是 给我们讲一讲，我们特别想听故事。 好吧，这是我们的大部队，在我们的当时我们的院长带领下，其实因为这个刚才也介绍了，它是保密嘛。所以说真的是很多同事们直到了直播之前，他们不知道有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项目组的几个人员呢也仅仅是在这个29号晚上吧，因为30号，我记得6月30号是那天的那个整个的活动仪式。29号的晚上做了一些小的这个准备，正好在6月30号上午9点左右那个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院里边开一个评审会，别的项目一个评审会。所以就在那儿安排好，让这个相关的同志们在那儿收看直播。我当时呢不太巧，是因为当时正好是有另外一个媒体有采访。我又不能讲有那个活动，所以是当时在采访之前呢，正好那个时间我就拿着手机在看直播，后来这个镜头被他们给捕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对外说这个项目是我们搞的，所以让大家很震惊。然后现场呢，当时在会议室的那个场景也是，当时我们的院长看到直播之后，这个车辆啊非常好的完成了任务，他也是非常激动的，把他自己的拳头紧紧的握起来，高高的举得起来。这个确实溢于言表，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当时的感觉，我们在看直播的时候，是有度日如年的感觉，那个心不知道跳到哪儿去了已经。 是的，这是我们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时候，这款车主席的阅兵车是在这个香港啊首次亮相。后来的这个朱日和大阅兵啊，我们的这个沙场大点兵的时候，又一次亮相了。但我觉得这两次亮相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吧，因为我自己感觉啊，你像朱日和的那个训练练兵场，它其实道路应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平吧。因为毕竟是沙场点兵啊，是不是会做改良？ 您真的是心特别的细哈，或者说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来。做了一些小的优化。但是呢，因为我们这款越野车呢，实际上它在越野路面上的平顺性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发的指标。要进行这个开发控制的，所以从路面角度来讲，我们没有做太多的工作。唯一的区别可以透露一点，就是 北方的地面呢可能扬沙略微大一些， 嗯， 所以我们只是在车辆上在轮胎后面加了一下这个加了一个挡泥板而已只是做了一个小区别，其他车的状态完全一样的。 嗯，这也可以足以见证啊我们这款车的这个性能良好啊。 是的，嗯， 那天阅兵的时候你在哪看的？也是在看直播吗？ 是因为当时但是看直播的地点就不是北京了，我是在这个现场的附近吧看的直播。 嗯，现场的附近看的，我听说是在一个小宾馆里。 对，一个小的宾馆里边。是， 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呢？是因为 这个还得讲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当时朱日和这个任务，其实我们把车送过去之后，那么实际上在短短的18天里面吧， 嗯， 我们其实从北京去朱日和，开车当天打往返。就是去现场做一些技术支持和保证沟通协调， 嗯， 一共去了5次。 嗯， 实际上就是因为单程有600公里左右， 嗯， 其实要如果当天打往返的话，就是基本上要早上的4点左右就要从北京出发。 嗯， 那么完成任务之后呢，一般是不堵车的话是夜里的12点左右能够回到北京。 嗯， 我们就往返了多少次，后来是第5次嘛。第五次呢，因为当时现场有一些临时的任务， 嗯， 要求我作为主要负责人呢，我就留下来了。 嗯， 留下来呢，一块呢，就是说把相关的任务完成。但是可能这个指挥部也比较这个体谅我哈， 嗯， 因为毕竟是临时的。 嗯， 有很多事情需要，我还需要在场外来办，因为整个基地里边其实管理还是更严格的。 嗯， 有很多事情要办，比如工作中的一些事情，包括其实，当天临时留在那儿，我的家人我爱人他都不知道。 嗯， 也是当天下午没办法出来之后给他打一电话，我说因为他大夫嘛，我说你就不要回家了，你正好就跟同事们倒倒班，你就在医院值班吧。 嗯， 因为那时候就我们两个人在家里住嘛，他女同志嘛胆子可能略微小一点。 嗯， 所以就留在那儿呢，我是在基地里完成任务，然后到最后那天呢我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他这个镇上有一个小旅馆，就住在那儿，但是我们就幸福多了。因为其实真正在基地执行任务的同事们，他们更辛苦。 嗯， 他们是看不到，很多同事们是看不到这个直播的，可能只能听到声音。 嗯， 我们有幸还能通过这个旅店里边的一台，我现在印象很深啊，是一个大概14寸、十几寸的一个球面型的一个老电视啊， 嗯， 啊，在那个通过那个电视看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直播的现场。 嗯，心情应该也挺激动的。 也很激动，但是跟第一次的感觉有些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就是我们其实激动还是一样的，但是呢， 嗯， 那颗心放下来了。 嗯， 所以当时我真的是有精力也有心情去欣赏当时的这个阅兵的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环节了。 嗯， 是知道欣赏了。第一次实话说没有欣赏两个字。 嗯，我们看到网友刘恒啊，这位网友说没想到主席阅兵车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嗯，其实一辆车的研制5个月算是时间很快了啊，很快了，是在一个组，就是一个平台的基础上把它组合起来。 对， 但是我觉得也挺提心吊胆的。 嗯，是，嗯， 万一出点什么差错，所以你一定要是零差错，零毫米的这样的误差都不要有才能去做。 是这样的。 嗯，我们先进一首歌吧。歌曲回来以后，我们特好奇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多网友在我们的这个新浪一直播里留言特别想问的，就是王磊之前是学什么的，然后为什么那么神秘，这个能造出来主席阅兵车的人都不是一般人了。看来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着和王磊聊。 梦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过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阴天傍晚，这 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现在是下半时段青年会客厅的环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汽越野车研究院的副院长王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才聊了发明的这款新车啊，这个主席阅兵车啊，而且这个主席阅兵车也在我们的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在香港的阅兵以及在朱日和阅兵的时候都启用了啊，是我们的习近平军委主席这个站在我们的这个阅兵车上检阅部队，非常的震撼。刚才也聊了很多的细节，其实很多的网友也特别好奇，说王磊原来是做什么的，是就是一开始就是在研究越野车吗？还是说特别喜欢车就走上了研究车的道路？我猜啊，应该是个理工男。我们这样，我们来听王磊来自己来说。啊， 好，这个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确实，这个像主持人说的，我还真是一个标准的理工男。但是应该从小开始讲，都是男孩嘛。其实小的时候，因为80年代啊，90年代初啊。那个那时候车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车辆已经在普及了，是吧？道路上的车也是越来越多了，品牌越来越多。其实从小因为老看到汽车，就真的就喜欢上汽车了。可以说挺痴迷的。当时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印象中上中学那时候骑自行车嘛，骑自行车然后跟几个小伙伴们一块儿这个上下学的路上，没事就在那儿数这个不同品牌的汽车的数量。比方说，哎，我要数一个什么牌的，他要数什么牌的，看到家的时候分开的时候，这个谁数的这个车的数量最多，或者然后后来就 谁认识的牌子多啊？ 对，牌子多，包括某一个品牌的车的数量是不是最多？其实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市场调研一样。但是只要谈到跟汽车相关的一些话题，基本上就属于乐此不彼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到后来，逐渐有了一些汽车类的杂志，那当时就是收集啊，那确实收集，就是每一个月都得到报亭按时去买去抢去，就是这样的，一直就喜欢上了它。所以说，到考大学的时候，我就直接考了这个车辆工程的专业，就直接学的是汽车专业。 就其实就是通过爱好车，然后学了汽车的专业。 对， 毕业以后呢？ 毕业之后呢，就如愿以偿的加入到了北汽。 其实刚才有很多的网友刷刷的刷屏，就是北汽121 啊，212212， 北汽212这个车啊，特别的典型的一吉普车啊。 对， 当时很火啊，我觉得全国基本上都卖到全国了啊。 是这个121其实也有这个车， 还有一个叫123， 130，对130，北京130是一个轻卡。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北汽那就是在60、70年代吧，80年代最辉煌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两款整车是在全国是相当于是走遍大江南北，全都这个保有量非常高的。一款呢就是我们的北京212的轻型越野车，还有一款呢就是北京130的一个轻型卡车。 就基本上是这两款车啊。 对对对， 在市面上跑的也基本上就这些车啊。 对，明星车型。 明星车型啊。但是学了汽车专业和从事汽车专业其实是两码事儿吧？ 两件事儿，是两件事儿。 你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印象深刻不深刻？ 很深刻。 是个什么样子？ 现在还很多细节历历在目啊，因为时间呢也比较特殊。我是2001年大学毕业，然后参加工作，加入到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就当年的北京吉普，生产切诺基和北京212的。时间很巧，我们入职的第一个星期的周末就是2001年的7月13号，是我们北京申奥成功的那天 啊。 我到现在印象很深。为什么说2001年很特殊呢？就是咱们国家正好也是加入 WTO， 那么整个汽车工业的发展就进入到了一个快车， 快速， 非常的快。我印象中当年我们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这个汽车市场年销量的容量也就是在200万辆左右，那么很快的就突破了2000万辆，咱们是世界第一大了，然后现在已经到了3000万的这个体量了，非常快。为什么在讲这个？就是行业的发展速度都快，才能让我们个人吧应该有更多的这么一种培养锻炼和历练的这个机会。学习和真正的这个工作确实呢，从某些意义上来讲是两件事情。但实际上从内心的这种叫追求也好，爱好也好，实际上我干的还是一件事情。 这样吧，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呢继续和王磊来聊。下面呢是我们的整点的半点报时的时间，半点报时以后呢回来继续和我们的北汽这个越野车研究院的副院长王磊来说说他这个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遇到了好多的小细节，尤其是跟师傅学徒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好玩的事儿可以和大家分享，是吗？ 对，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继续说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北汽越野车研究院的副院长王磊来聊聊他的这个刚刚步入工作时的那些事儿啊。 一开始进到汽车的这个叫研发车间的时候，给你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呢？ 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和想象的不一样。因为这个搞产品研发的嘛，它实际上这个办公环境呢是很大的，因为要便于不同专业的工程师之间要做沟通和交流。 嗯， 所以呢，一个就是说感觉办公室的面积很大，坐了很多人。 嗯， 另外一个呢也比较安静，因为其实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计算机已经普及了，很多人都是对着电脑在工作，实际上，所以给人感觉还是挺高大上的，实际上， 也跟了一个师傅吧， 啊，跟了个师傅， 啊， 对，北汽有这个师带徒的这么一个传统， 跟师傅以后，师傅都教了哪些细节呢？ 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啊。然后说细节的话，就是确实有一些小故事，一直让我铭记在心。或者说现在的很多的工作习惯，以至于对工作的一种态度，其实都是从师傅和师傅辈儿的那些老工程师身上我们学到的。比方说这个，因为那时候年轻嘛，虽然说有精力有活力啊，这个也经常愿意加班，干的事情也很多，愿意干一些事情，但确实有时候这个活不太细。当时可能发生过一件小故事，就是有个技术文件，其实我在上面写错了一个数，写错了一个数呢就被我们的标准化专业给审核出来了。审核出来呢就给我，其实他们倒挺客气的，说你看小王，说你这个上面有个错误啊，是不是错误啊，你需要我确认。我一看，哎呦，是错了，我就跟我师傅说了。师傅后来看说，这种第一错误你都能犯啊，说你想个办法让自己把这个事情啊得记住。我一想，那我就直接把那个技术文件就收起来了，我重新又做了一份新的。那个老技术文件呢，我就在错误的地方画了一个圈，写了耻辱两个字，就直接钉到那个小桌板上去了。一直钉了好像得有两个月吧，就是让自己一直要记住，就是产品开发的事情，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小事儿。这就是从师傅身上学到的这种谨慎的严谨细致的这种精神。 如果这个小数点写错了以后，我们想象的后果是什么呢？ 其实呢，因为这个整个汽车产品就是整个一个研产供销是个大体系，其实我们还有下游还有很多岗位。如果心存侥幸的话呢，可能后面人会看到，但是也可能不会看到。不会看到的话呢，其实会出现的问题呢，更多的就是说我们会带来更多的，就是说比方有一些质量隐患，或者说会带来更多的不必要的一些这个投资投入的浪费，都会产生。因为汽车是一个规模产业，它后面投入的资金是很大的，对这个消费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其实王磊所在的越野车研究院是2013年成立的， 对， 好像2013年成立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大的项目，那就是勇士车的这个叫做我们叫勇士改项目，是吧？ 对， 为什么叫勇士改项目呢？ 名字不多介绍啊。 我们先给大家说说勇士这款车吧。 对， 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 对，勇士真正的学名是第二代军用轻型越野指挥车。这是学名。那么这款车呢，是北汽在应该从2001年、2002年开始研制，到2007年的具体就是完成了研制任务，然后具体就是开始这个相当于是配发部队的。那么在后续的这个若干年的使用过程中，因为刚才也讲到，就是咱们整个汽车工业这些年又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科技进步也非常大，所以呢后来在这个2013年吧，当时就是我们又正式接到了就是需要让这个车来改型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研制任务，说是改，其实这个车完全就是一款新车 啊。 就是一款新车。 其实勇士这个车对于很多军迷来说都是非常的了解的啊，这是一款叫做代步车吧， 指挥车， 指挥车， 指挥车。 那改了以后从等于算是重新的要给它一个新的面貌出现，都改了哪些地方呢？从性能优良上来说， 全车没有一个零件是沿用的 等于重新造了一个勇士车啊， 全新研制了一款新的。 花了多长时间？ 从正式接到研制任务到完成这个设计定型，一共用了2年的时间。 这2年其实是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因为越野车研究院刚刚成立，这是拿到了第一个大的项目。 对， 这两年应该是保密吗？ 这个怎么讲？我们可以挑着说， 可以挑着说啊。勇士改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军迷来说也特别了解了。那么其实我们部队投入使用以后，他们的反响怎么样？ 其实不用说别的，就是刚才第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去年的阅兵车任务，其实就是部队对我们勇士改进型这款车的最大的褒奖和认可。就是能够把更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这款车去承担。 没错。这样吧，我们通过一个视频的片段，这也是我们截取的 BTV 的一个视频片段，来了解一下其实王磊做的这个工作，尤其是在我们刚刚举行的2017年的这个阅兵式的时候啊，朱日和阅兵式的时候的主席阅兵车的情况。 B80越野车成为国家领导人的阅兵车，圆满完成香港、朱日和两次阅兵任务，得到中央军委高度赞扬。它的主导开发人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北汽集团越野车研究院的副院长王磊。 B80越野车是现在王磊最得意的作品，这辆车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阅兵车圆满完成。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显示的就是朱日和阅兵的现场的画面， 根据了王磊17年的汽车经验。 军车的要求高，它需要365天在我们国家这个勇士改的这个环境实验的， 这是在实验的一个状态哈。 对对对， 让自己设计的汽车能够适应在咱们组合的这个道路上。 刚接到 B80 越野车任务的时候，产业链上下游的多家公司挑选出不同岗位的100名优秀工程师组成技术团队， 而且还得防弹啊！ 我们又拓展了一款防弹车，拓展的 开发是个协同的工作，必须有所取舍。如何让这100位优秀工程师形成合力，成为王磊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真正需要统一的是大家的思想，成立一个临时的党支部，大家呢在这个层面上可以畅所欲言去讨论，比方说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去做。民主讨论之后嘛，你有了一个这个集体的决策嘛，有了这个集体决策，大家就是要执行了。 解决了人的问题，接下来 这是研发的车间吗？ 这是我们的生产车间。 生产车间， 对。 但是在可靠性试验中，国外技术只能达到军车要求指标的50%。为此，王磊团队决定自主开发全新的可靠性方案，以达到军车的要求。 根据前期的这个失效的经验去找，那么定好了一个新的指标之后，我们再去做。这样的话呢，我们发现第二次就通过了。但这个东西就是真正在开发过程中，我们自己形成的 know how 或者就是核心竞争力，这个过程是很难的一个过程。 最后的攻关阶段异常艰苦，王磊和合作伙伴们确立了会商机制，每天晚上开会梳理当天遇到的问题，确定第二天的改进方案，第二天白天进行改进试验，遇到的问题晚上再开会解决，连续20天这样的集中攻关，解决了 B80 开发的主要问题。 奋力拼搏，团结协作，知难而进，志在必得。工作过程中应该说要不惧这种困难和艰险，把自己的这些主观能动性也好，自己的能力也好，都发挥到最大，争取实现这个目标。 B80 越野车按时开发成功，B40、B80均转民车型， 甚至还要在这个水上去给它有一个测试，是吧？防水， 有一个涉水的要求。 工业科学技术奖1等奖，在王磊获得的很多荣誉中，北京青年五四奖章是他最为珍视的荣誉之一。 我也知道我是代表了创新体系的，我觉得也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我是一名北汽人，他北汽有这种悠久的一种自主品牌产品开发的这种历史的传承，尤其是越野车这一块，咱们国家现在就在倡导一种创新型的社会，包括咱们北京现在定位的是这种国家的这种科技创新中心，这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施展自己才能的这么一个条件和环境。 北京台报道。 看完这个片子以后，其实更加的深刻的理解了王磊所做的这个行业在做一些什么事情。从事汽车研究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啊， 17年 的时间了。对于很多现在也继续渴望汽车研究的年轻人来说，你有哪些结合自己实际工作可以给他们的经验呢？ 经验啊，我觉着有3条。第一个呢，就是无论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啊，我建议就是，参加工作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啊，青年人，应该设定一个奋斗的目标，或者叫理想。 这个理想和目标呢，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可能会有一定的变化和调整。但是为什么要有呢？我觉着最起码，当大家遇到一些工作中的困难的时候呢，或者一些挫折的时候呢，它能够指引我们能够跨越和克服这些困难和挫折。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目标。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或者第二个感受吧，我想就是应该还是要学习。 嗯。 就是。其实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呢特别的好，特别的幸福，就是网络很发达，大数据，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学。它这种方式不是只拘泥于我们以前是吧，上学的时候说从书本上学，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来学，包括我们身边的同事，比我们小的，比我们年长的，其实都可以学。干中学，学中干，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叫能够提升人生效率的一个好的方法。第三一个就是看怎么去看待创新，因为我们是搞产品开发，搞产品开发的人可能一直会想我们要创新，我们要创新，但是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是爱迪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来发明一个电灯泡，那么怎么办？其实我们就是怎么去正确的去对待这个创新的概念。我的理解就是两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到不以善小而不为，小创新也是创新，工作中的小革新也是创新，这个大家要从点滴做起。我们虽然有一个很宏伟的目标，但是我们每一步都需要去扎扎实实做，创新也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是关注我们的技术进步的创新，其实我们或者说叫原始创新，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集成创新，我们其实还可以在管理过程中做很多的管理创新，创新是无处不在的，对吧？因为这些年的工作原因，也经常到一些这个西方的发达国家去，接触一些这个国际级的一些公司，你可以看到他们不断进步的主要的原动力，就是源自于所有人都在坚持的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不断的改善自己的这个工作，其实就是把小创新积累成了大创新。所以我想就是对不光是这个汽车行业的这个新的，比方说加入到汽车行业的从业者，可能对广大青年吧，只要是投入工作的，我个人呢有这三点建议。 特别清楚的这三点建议，而且我觉得第二点非常重要，就学中干，干中学，就是如果不学习的话，其实是止步不前的，尤其是对于刚刚步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来说。 对，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所有来到我们青年说直播间的所有的青年朋友们，我都会问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理解新时代的新青年。王磊，你怎么理解？ 啊，刚才特别巧啊，我觉得刚才这个咱们节目的片花里一下就听到了这个习总书记的讲话。这个确实，十九大报告我们也认真的学习过、研读过。里边习总书记讲的这句话呢，我觉得确实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指引性的一句话。就是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呢，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际上这个真的是给我们指明了我们这代在这个新时代的这个青年人的一个定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党中央又提出来这个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其实我们这代青年人恰逢其时，我们不仅仅是一个亲历者啊，其实如果我们这个叫更光荣说的话，我们应该都是在实现这个伟大梦想这个奋斗目标的实际上是主力军。就在咱们这一代青年人的这个肩上。那么再具体我就想到，就是作为这个汽车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自称都叫汽车人。这个比较这个友善一些啊，汽车人。我们这一代汽车人其实刚才也讲了，我们也非常有幸，真的是赶上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时期。这个国家实力的这个日益增强，汽车市场的这个大发展，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进步的这个速度现在非常的快。个人的成长，我们觉着真的就是社会也好，企业也好，给予了我们很多。那么我想我们这代汽车人应该也是有责任也有能力，能够让我们这些就是中国的自主品牌汽车啊，能够早日的屹立于这个世界之林。其实也能够去推动早日的将我们这个中国作为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的这种转变的这个早日实现，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来做出自己的这个贡献的。 有非常大的信心，能让我觉得汽车行业在中国更进一步的发展吧。 是， 随着我们新时代的到来。 对， 嗯，很感谢王磊吧，今天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他工作生活，哪怕是研制的这些对于很多军迷或者汽车迷来说都很感兴趣的汽车，没聊够。我希望如果有时间的话，还会继续邀请王磊什么时候来专门就某一个车型给我们好好聊一聊好吗？ 可以可以，那也感谢这个让我们到时候做一些这种介绍的一个机会。 对，我们可以拿一些模型来，然后可以和我们的听众啊网友啊一起来探讨某一个车型，看看怎么样能把我们的中国的汽车，哪怕被这个某一款汽车啊能够让大家陪伴着大家一起造出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是是是，因为我们不仅有这个军用越野车，我们其实还有这个比方说像我们现在这个 BJ40 民用越野车啊，其实都是非常贴切我们消费者的这些好的产品。 嗯嗯，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很感谢王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是主持人张悦，每天的早晨的8点钟青年说节目如约和大家相见，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再见。 They say that imitation's a form of flattery. The way you copy pasting doesn't flatter me, and now I'm losing patience. And I'm sick of saying, sick of saying. And I don't need a mirror, I just look at you. I guess you kind of figure that you could wear my shoes, they're just a little bigger. And I'm sick of saying, sick of saying. It doesn't work. Watch your proof, but it don't look good. I see just what you're doing, and I wish you would too. I can't help you, you're just so misunderstood. It doesn't work. 嘴在说谎，说得那么漂亮，说我早就忘了你，像月一样的俏脸庞，嘴巴一边忙啊忙，一边回想那旧时光，剪不掉的是你带泪的脸，还真是烦。 绑在半夜屋顶上，一直没再爱一个人。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决定。